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大泽乡起义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秦始皇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，统一了全国，是进步的行为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作为封建统治者，又残酷地压迫剥削广大部的行为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作为封建统治者，又残酷地压迫剥削广大人民，过重的租税、劳役和严苛的刑法，使百姓们喘不过气来。秦朝统治下的百姓，稍不小心触犯了刑律，就要沦为罪犯，做苦工、流放、肉刑，甚至砍头灭族。农民们成天累月的劳动，却得不到人生的乐趣。家住阳城的陈胜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靠给人家做工生活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心里很是不平，反抗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强烈。有一天，他和伙伴们在地里干活累了，就在田埂上休息谈天。 哎呦，这日子是怎么过的？天没亮就来了，天黑了才能回去。哎呀，可还是吃不饱饭呐。 你还行啊，总算有个家，我呢，连个老婆孩子也养不起呀、啊。 瞧瞧人家东家，坐在家里吃的穿的就都来喽。 东家当然比咱们强多了，可他比起帝王将相和大官们，又差远去了、 哎、那是人家的造化，生来富贵的命。哎，陈生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瞧他那个样，耷拉着脑袋，话也不说，像有什么心事。一个种田的何苦呢？一天呐，也就痛快这么一会儿。 告诉你们，我陈胜要说就不少说。刚才你们说帝王人家是天生的造化，我就不信那个，他们的祖宗说不定也是个刨土种地的呢。 陈胜，你倒挺有理的啊，你也想往上走走啊？ 那就看有没有机会了，还得看你敢不敢。 你敢又怎么样？别说你犯了王法，就是说话走了嘴，让官府知道了，也够你受的。 算了啊！别说了。我陈胜今天把话说下，将来咱们谁富贵了，可别忘了今天给人家卖苦力的日子啊！ 得了吧，陈胜。 嗯， 得了吧， 你的口气也太大了。 一个扛活种地的，还想富贵？ 想富贵？ 对了， 你们呢，在房檐下的燕雀，怎么能知道天上鸿鹄的志向啊？ 行，他把咱们比成房檐里的燕雀， 那是鸿鹄啊！ 哎呀，走吧。 陈胜自比的鸿鹄就是天鹅。天鹅在羽毛还没有丰满的时候，就已经想着远走高飞，遨游天空了。 可见陈胜的心胸确实不同一般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巡视天下的途中病死了，他的小儿子胡亥成了二世皇帝。秦二世昏庸残忍无能都让他占全了，除了搜刮百姓，他不知道还该做什么，老百姓就更没有活路了。第二年，朝廷要征调一批壮丁到北方渔阳，也就是到今天的北京密云戍边。这事儿就落在了陈胜家乡一带的农民身上。陈胜他们离家北去，因为他身高体壮，遇事能拿主意，被指定为屯长。还有一个屯长叫吴广，陈胜、吴广领着900多壮丁，跟着两个秦军的校尉出发了。 哎，吴广兄， 嗯， 你是哪儿的人呢？ 阳夏。陈胜兄弟， 嗯， 我知道你，你是阳城的。 对，谁知这一去是什么结果呀？到渔阳就到了长城脚下了。 按说这种苦差是先让犯了罪的人去，然后是当了上门女婿的，还有商人，最后才轮到咱们种田的。这回把咱们都抽了来，可见这劳役是越来越多，人不够用了。 哼，这秦朝的暴政真让人受不了了，不让天下人活了。 小声点，别让那两个家伙听见了。你还想活呀？ 逼急了我就 哟，到雨点了，快走吧。 这一场雨可真大，一连多少天不见放晴的样子，路被冲垮了，人也走不了。这900多壮丁只好住进了附近的大泽乡。雨还是下个不停，可把大伙儿愁坏了。 哎呀，怎么没完没了啊？ 村长， 嗯， 这雨要下个没完走不了，那可要误了日期了。 哎，我知道，按法令戍边误了日期就是杀头的罪过。 是啊， 恐怕现在马上走也来不及了。 那怎么办呢？ 我说屯长，你跟那两个当官的说说，又不是咱们不走。 你们着急也没用，等我们商量一下。 哎，好，你们得给大伙儿做主啊。 好， 拿出个主意来啊。 咱们回去吧。 哎，吴广兄， 嗯， 这大泽乡离渔阳总有几千里路，就算雨马上能停。哎，吴广兄， 嗯， 这大泽乡离渔阳总有几千里路，就算雨马上能停，路也很难走啊。我估计已经赶不上日期了，难道咱们带着弟兄就去挨那一刀吗？ 那当然不行。所以刚才我想索性逃了吧。 逃？逃到哪儿？给官府抓回来还是个死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 我说咱们就领着这900多弟兄扯旗造反。 造反？ 对，老百姓吃秦朝的苦头吃够了，早就怨声载道，咱们一起来准会有人响应。 要是造不成可就别想活了。 唉，就算撞个鱼死网破也比白白送死好啊。 嗯，好， 们豁出去了。 不过要造反就得有个理由才能号召天下呀，就凭你我两个穷汉，人家肯响应吗？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。 哦， 有两个理由。 嗯， 第一，听说当今二世皇帝是始皇帝的二儿子，皇帝的位子本不该他坐，是他哥哥扶苏坐。公子扶苏是个有贤德的人，劝我始皇帝好几次了，始皇帝不愿意听，就让他去驻守边地了。后来始皇帝死了，胡亥假传圣旨，就让扶苏自杀，自己才登了皇位。我们就说呀，公子扶苏没有死，要带大伙儿推翻二世，百姓们准能起来响应。 嗯， 好，这个办法不错。 哎，那第二个理由呢？ 哎，大泽乡这一带啊，是过去楚国的地界，要让楚地的人跟我们走啊，就得有个楚地百姓敬佩的人。 哦， 楚国有个将军叫项燕， 对， 打仗有一套啊，对士兵也好，后来跟秦国打仗打败了，被迫自杀，也有人说他逃走了。如今楚地人提起项燕还念他的好处啊，咱们就说项燕也没死，他和公子扶苏一起是咱们的头领，这样楚地的人就会起来跟咱们干。 呵，哎呀，想不到你这个种田的汉子对国家的大事儿还知道这么多，怪不得人家说你把自己比作鸿鹄呢。 那不过是个笑话。 哎， 可是啊，你我是这么想，弟兄们愿意不愿意还不知道啊。哎，咱们怎么把话挑明啊？就怕人心不齐呀。 是啊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 嗯， 咱们这样。 嗯， 行， 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 好。 第二天，一个管做饭的被吴广派出去买鱼，他买了一筐新打上来的鱼，就开始收拾。吴广也过来帮忙。 哎，这条鱼肚子这么大，原来肚子里有个布条。哎，嗯，这上边还有字儿啊。 是吗？我来看看。 哎， 啊，真有字儿，陈胜王。 哦， 陈胜王。 哎，陈胜，这不是屯长的名字吗？ 是啊。 怎么写到鱼肚子里去了？ 嘿，怪事儿， 莫非是有什么兆头，陈胜要当王了？ 哎，你可别瞎说啊。哎，这个条子我先留着。 哎， 你跟弟兄们说说，准把大家给逗乐了。 哎 哎，怪事儿啊，真是怪事儿啊。 是啊。 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弟兄们就都知道了。当天夜里，风携着雨，雨裹着风，大伙儿怎么也睡不着。仨一群，俩一伙的，说起了鱼肚子的怪事。忽然从附近的树林里传来了一阵叫声。 大除夕，安生郎。 哎，听。 大除夕， 外边什么在叫啊？ 安生郎。 好像是狐狸叫吧？ 哦，不是。怎么狐狸会叫出人声来了呢？你听，好像在说什么。 走，出去听听。 走。 大除夕，陈胜王。 哎呦，你听，又是陈胜王 啊！快看，林子里好像有鬼火，一闪一闪的。那莫非陈胜真是神仙下凡要做王了？ 我不敢看了，快回去吧，太瘆人了。 快走吧。 天亮以后，大家见了陈胜，好像刚认识他似的，都凑过来追着看他。 哎呦，你看， 真是 哎呀，看他们屯长哎，哎呦，人高马大的，还真有点像大王的架势呢。 听跟他一起来的人说呀，他好几年前呢就说过将来能富贵的。 哎呦，真是吗？人家怪不说他是红狐呢。 是啊。 你们在一块儿干什么呢？嘁嘁叉叉的，说什么呢？想逃跑吗？谁想逃，我就先宰了他。 陈胜，你这个屯长是怎么当的？吴广，瞧你那没睡醒的样，我刚点的人数少了好几个，是不是逃跑了？你们都给我抓过来。 校尉大人，不好办啊，天总下雨，路也不通，什么时候才能到渔阳啊？误了期都得杀头，我看还是让大家回家种地去吧。 什么？你敢违抗朝廷吗？看我教训你。 哎，快来啊，打人了，快来看呐。 打人，我还要宰人呐。 陈胜吴广夺过了两个校尉的宝剑，把他们刺死了。 屯长杀了校尉，出了人命了。 哎呀，我说这下渔阳可去不成了，朝廷要是知道了该怎么办呢？ 是啊，他们得想个办法呀。 是啊， 弟兄们，弟兄，现在连天下雨，我们已经不能按期到达渔阳，误了期就是死罪。 是人那怎么办呢？ 为了活命，我们两个不得不把这两个校尉杀掉。现在大家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。 屯长， 咱们回家吧。 干脆反了。 那屯长你说怎么办？ 对，听你的，你是陈胜王啊。 对， 弟兄们， 陈胜王说话。 弟兄们，先听我吴广说两句。弟兄们，回家是条死路，官府会把我们一个一个抓起来杀头。现在咱们是走又走不了，逃也逃不脱，要活命只有造反了。 好， 造反。 吴广说的对，要反就反到底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死也要死出个名堂。 对， 难道那些帝王将相真是天生的怪种吗？他们能做天下，咱们为什么不能？ 咱们 弟兄们想一想，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苛捐杂税比牛毛还多，差役官吏比虎狼还凶啊。咱们要是给逼死、累死、饿死，还不如拼着一个死起来造反呢。自己给自己找条活路吧。 对， 陈胜王， 我们听你的， 听你的， 反了。 子扶苏，楚将项燮，这两个好人就在我们中间。 什么？ 他们就在我们中间呢？ 我们就以他们的名义号召天下，推翻暴秦，愿意的就把右胳膊亮出来。 我愿意， 我们愿意， 我们愿意， 我们愿意。 弟兄们，昨天神灵已经告诉我们，大楚兴，陈胜亡，我们就叫大楚军，陈胜就是大王。 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就先当个将军，吴广是都尉，咱们就揭竿而起，打出大泽乡。 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举起了反秦起义的大旗，附近农民听说后都纷纷响应，起义军一路冲杀，吓跑了当地的秦朝官吏，占领了许多村镇，没多久他们就扩大到了几万人，还有1000多骑兵和几百辆战车，一举攻破了陈城，当地父老和头面人物都出来迎接起义军。 来，陈将军， 陈将军， 大家都盼望你来呀！ 真是， 这暴秦无道，得罪了天下人呐！将军举义旗，功劳第一呀！ 是啊，是啊，将军一身铠甲，真是威风凛凛，有帝王之气。 帝王， 我们都愿拥您做大王啊！ 对， 好。在大泽乡的时候，弟兄们要立我为王，我没答应。现在我们有了这座城，就可以建国立业了。我陈胜就是陈王，国号就叫张楚。 张楚， 张楚， 太好了！ 现在各地反齐的义军都起来了，我命令兵分三路，直取咸阳，打个天翻地覆，推翻暴秦。 陈胜领导着起义军乘胜前进，虽然后来他们失败了，但是他们点燃的反秦烈火却越烧越旺，秦朝最终被这场大火烧垮。陈胜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，不信天命，敢于斗争的陈胜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成功地发动了这场起义，代表着广大穷苦农民向封建统治者提出了严重警告，他不愧是古代劳动人民中的伟男子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大泽乡起义，剧中人由王大年、杨立新、谭宗尧、丛林、李元、顾威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鸿门宴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鸿门宴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公元前209年的陈胜起义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秦的大风暴。在这些反秦的队伍里，情况并不一样，有的是因为受欺压无路可走而起来反抗，有的是原来六国的后代和贵族为了报仇而起来造反。最有名的刘邦和项羽两支队伍就是这两种人的代表。刘邦是农民出身，只当过乡间亭长那么小的官，他的朋友也都是下层平民，什么杀狗的、卖布的、赶车的，最有头面的萧何 也不过是个县吏。这些人对百姓的疾苦和要求比较了解同情，特别是刘邦一向赞赏秦始皇的统一事业，加上为人大度不拘礼节，所以很得人心。项羽呢，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代。项燕在抗秦战争中失败自杀了，项羽一直对秦朝耿耿于怀，所以也趁机起兵反秦。他贵族派头十足，可又优柔寡断，在战场上万夫不挡，杀人如麻，在计谋上却很低能。有一次起义军拥立的楚怀王把一些老将找来商量攻打秦朝的事儿。 各位老将军，我想和众将约好，谁先带兵攻入关中得了咸阳，就立谁为关中王，你们以为如何呢？ 大王这个主意甚好，不如就让沛公刘邦带兵向西进攻关中。 刘邦有长者风度，待人宽让，又善对百姓，在各地名声很好，秦地百姓不会怨恨，会一路顺利。 是刘邦合适，可是就怕项羽不服气啊。 项羽才二十几岁，性情暴躁，杀人成性，上次攻下襄城，把城里士兵百姓都给杀了。 何止这一次，项羽每到一处没有不毁城杀人的，你派他去，秦地的人会拼死抵抗，反倒会延误了大事。 好，就让刘邦率军西进，至于项羽，也要让他有用武之地。秦将章邯把赵军围在巨鹿，赵王几次派人求援，就让宋义为主将，项羽为副将，北上救赵。 就这样，刘邦、宋义和项羽各率一路人马出发了。长话短说，项羽后来因为不满宋义贻误战机，杀了宋义，率军打败了围困巨鹿的秦军主力，威震全国，被诸侯拥为上将军。项羽又带着几十万人马杀奔咸阳。可是这个时候，只有几万人马的刘邦避实就虚，已经顺利地打进关中，秦王子婴投降，秦朝灭亡了。想到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，刘邦下令把子婴看管起来，又召集关中父老和豪杰议事。 父老们，关中百姓在秦朝的酷法下受了很多苦，我刘邦这次来是为大家除害的，不是来抢夺什么，更不会残害百姓。你们都看到了，我让军队住在坝上，不进咸阳，秦宫里的宝物钱库都加了封。我来关中之前和诸侯约定好了，先入关的就做关中王，今后我就是关中王了。天下无法不行，法太严苛也不行，今天我先和父老们约法三章：杀人的死罪，伤人的判刑，偷窃的判刑，除此以外的秦法一概废除，原来的官吏各就各职，我一个也不撤换，你们就好好办事吧。 父老们欢天喜地地走了，刘邦把约法三章的事传达到各县各乡，关中百姓皆大欢喜，拿出牛羊美酒来慰劳起义军。刘邦婉言拒收，百姓们更高兴了。不料从关外传来项羽率军到来的消息，关中人又慌乱起来。前不久项羽在新城坑杀了20万秦军降兵，而这些士兵大都是关中百姓的子弟，关中人都恨得咬牙切齿。刘邦派人把守函谷关想阻止项羽，可是项羽一声令下，几十万大军长驱直入，迅速来到了咸阳以东的鸿门，离刘邦只有几十里路。两支起义军这时候成了死对头，形势万分紧急。刘邦部下的左司马曹无伤见项羽来势汹汹，就想投靠项羽，派了一个亲信秘密来到鸿门，说了些真少假多的情报。 上将军，左司马曹无伤让我来报告，说沛公已经准备当关中王了，还要用秦王子婴做丞相，把秦宫里所有的宝贝据为己有，他让你早做打算呢。 好你个刘邦老儿，胆敢背着我称王！我是诸侯上将军，凡事要我说的算。亚父，您看该怎么办呢？ 上将军，刘邦这个人不可小看，他入关以后财物不取，女色不沾，还约法三章，可见志气不小啊。如不及早除掉，日后必是将军之大敌。现在趁他兵力还少，要赶快消灭刘邦，千万不要误了战机呀。 好，我这就传令，明天一早进军巴上，消灭刘邦。 项羽军令下达以后，他的叔父项伯听了暗吃一惊，他和刘邦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，他不忍心张良和刘邦一起被杀，就连夜赶到坝上，悄悄地找到了张良。 子房，子房，哎呀，不好了，项羽明天就领兵来杀沛公，你们兵少力单，如何是他的对手啊？快跟我走吧，别跟着白白送死。 那怎么成？ 我张良是代表韩王来帮助沛公的，他如今有难，我自己逃走，这是不义之举啊！我得马上报告沛公。 张良把项伯的话告诉了刘邦，刘邦一听就惊呆了。 子房先生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 现在还不知道项羽发兵的真正原因，不过您派人把守函谷关实在是失策呀。 唉，有人说只要不让项羽入关，我就能当关中王，没想到这 可您想过没有，咱们的军力能抵挡得了项羽吗？ 当然是打不过他呀。 那您就自己和项伯说明心意，说不敢违抗项羽，请项伯说说情吧。 哎，现在只有先屈从他了。好吧，快请项伯进来，我要以兄长待他。 请您稍后。 不一会儿，张良把项伯请了来。 哎呀，伯兄，许久不见了，我一直惦记着你，你是我的同辈人，以后结为亲家，你不会嫌弃吧？来来来来，请喝这杯酒。请请请。 沛公请。 伯兄想必听说了，我入关以后秋毫无犯，秦宫锁着，财宝没动，府册都加了封，专等上将军来安排。我派人守函谷关，只是为了防盗贼，怎敢对抗上将军呢？还请伯兄代我说明，刘邦对他绝无二心。 好吧，沛公的为人我是知道的，我回去一定劝他。不过要想消除误解，沛公还要自己去一趟，向他当面谢罪才好啊。 对对，我一定去，明天一早我就去。 项伯回到鸿门，马上来见项羽，把刘邦的话一五一十的全说了。 侄儿，你是诸侯上将军，可我作为长辈还敢说你几句，你这事儿办得不对呀。要不是刘邦先攻破关中，你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来了呢？人家有大功，你反倒要杀他。 是亚父让我做的。 亚父 啊， 我看他是要陷你于不义。明天一早刘邦要亲自过来赔罪，你要好好的待他呀。 好吧，他要来认罪，我就不发兵了。 哎， 第二天，刘邦带着张良、樊哙几个人，只领100多名骑兵，一早就来到了鸿门。刘邦与项羽见了面，刘邦抢先行礼：“ 上将军，你我当初在关东一起作战，亲如手足。后来将军战河北，我战河南，没想到我会先入关。”今天又和上将军在这里见面 啊。沛公不要客气，请坐下说。 将军，我知道您对我有些误解，以为我要违抗将军，这是有小人挑拨重伤，离间将军和我呀。 你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说了几件事，不然我何至于此啊。 哦，原来是曹无伤啊。刘邦今日来见将军，向将军赔罪，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，还请将军宽恕。 好了好了，事情过去了，沛公不必多说了，我已经备下了酒宴，请入席叙谈吧。我请叔父亚父范增、张良先生作陪，请。 多谢上将军。请请请 请请请请 将军请。 酒过三巡，刘邦又把赔罪的话说了一遍，项羽听了连连点头。可他忽然看见范增正在向自己使眼色，又拿起佩玉做出杀人的动作。项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可装作没看见，扭过头去。范增见项羽不再瞧他，忙走出帐外，叫来了大将项庄。 项庄， 哟， 上将军心肠太软，不忍心亲自对刘邦下手，你进去舞一回剑， 趁机把刘邦杀掉。 好，我这就去。 沛公，久违了，我项庄敬你一杯酒。 多谢将军，请。 军中饮酒没有什么可娱乐的，就让我来舞一回剑作乐吧。 好，你舞吧。 项庄舞起剑来，他几次向刘邦靠近，做出了刺杀的动作。张良正在着急，项伯站了起来。 他提前舞剑，一个人不热闹。 来来来，我和你同舞。 项伯有意用身体掩护刘邦，使项庄不得下手。张良见情况不妙，忙走出帐外，来到营门。 樊哙将军，樊哙将军，快过来。 先生，里面怎么样？ 非常紧急，项庄舞剑意在刺杀沛公。项伯虽然有意保护，可年纪大了，不是项庄的对手。 啊，我进去，要死就死在一块儿。 站住， 站住， 干什么的？ 师弟，你哎， 樊哙冲破了卫士的阻拦，掀开帐帷，一步迈进帐中，怒视项羽，头发都竖起来了。舞剑立刻停了。 啊，你是什么人？ 啊，他是沛公的护卫樊哙。 啊，好个壮士，来，给他酒肉。 樊哙接过酒，一口气儿喝下去，又用剑把半生不熟的肉切开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 好，壮士，我平生最喜欢这样的壮士，你还能喝酒吗？ 哼，我死都不怕，还怕喝酒？拿酒来。我还有话说。本来怀王和诸侯约好，先破咸阳的当关中王，沛公先入关破秦，不取财物，驻军霸上，专等你上将军前来啊。上将军不但不封赏，还要杀有功之人，这和暴秦有什么两样？ 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就和张良先生坐到一起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就和张良先生坐到一起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喝呀，喝喝啊， 喝喝喝。 项羽只得把话支开，席上的人也都没有了喝酒的兴趣。沉闷了一会儿，刘邦溜出帐外，嘱咐了张良几句，留下了两件礼物，从小路赶回了坝上。张良见刘邦一行人走远了，又等了一会儿，才走进大帐。 上将军，沛公酒喝多了，醉得不能自持，不便向您辞行，让我代为致意。这是一双玉璧献给上将军，这对玉斗送给范老将军。 范增把玉斗用剑砍得粉碎。 将来夺你项羽天下的必是刘邦，我们都要跟你做他的俘虏了。 项羽随即下令兵进咸阳，他屠杀军民百姓，处死了秦王子婴，火烧了阿房宫，把宫中财物美女全都抢走，然后 他自封西楚霸王，重新分封诸侯，分割了天下。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他的意志前进，反对分裂，维护统一才是人心所向。不久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相争，最终打败了项羽，继秦始皇之后再次统一了全国，建立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汉朝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鸿门宴》，剧中人有祝世斌、李庆祥、李耀华、王楠、陈强、高慧斌、亭子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